不留遗留的浮现，以为在你身边那也算永远，仿佛还是昨天，还是昨天你非常难忍，当闭上我双眼我还看得见，可惜不是你陪我到最后，曾一起走却总是那路口，感谢那是你牵过我的手，还能感受那温柔，那一段我们藏心贴着心，我想我更有权利关心你，可能你已走进别人风景，多希望也有星光的投影，你以为你改变却并不留遗留的浮现，以为在你身边那也算永远，是昨天，可是昨天已非常遥远，等闭上我双眼我还看得见，可惜不是你陪我到最后，曾一起走却总是那 没再问题，没再生活，就是唱出最美的声音，因为你离我洒洒。